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1集《宫中再遇》一。 怎么说？ 季雨舒问道。高阳摸着下巴， 既然要对付定王，就不是定王一只，太子、周王、黎王，沈喵是哪边的人？ 哪边都不是。 谢景行说道。 哎， 季雨舒觉得奇怪， 怎么又哪边都不是了？ 谢景行的眸光微缓。 裴郎不是普通人，只是尚未入世，如今倒显得稚嫩。刚刚你们都听过沈庙那一套，沈信未必都有他使得利落。 华不留情，不承认，不否认，不推辞，也不接受。宦海沉浮多年的臣子也未必有他做得得心应手。沈信是个武将，罗雪燕也是武将，沈庙这一套是哪里学会的？沈家背后还有高人指点，他原先是这样认为的，眼下看来倒是可以确定都是沈庙自己的主意。若他是太子或是别的皇子的人，万万不会用这样一步一筹划的办法。各个皇子背后各有势力，又怎么会用这样笨拙的法子？然而沈庙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达到的目的最大化，上神不禁怀疑，倘若给了他足够的背景和权势，他还会翻起多大的风浪。便是现在手中没有筹码，他都能慢慢地培养棋子。天下如棋局，明棋这出棋局中有太多人在其中博弈，可是谢景行从未将沈庙放在其中。她是弱女子，也并没有任何动机，可是如今谢景行却透过少女杯酒收英雄于麾下的本事，看到了她的野心。 可咱们还是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裴郎的底细的，风仙当铺都没查出来过。 裴知府用尽力气保全了自己这个儿子，必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。裴郎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爹的期望，没有寻仇，亦没有怨恨，隐姓埋名做了一个教书先生，没有人会留意到他。可是沈庙看穿了他的把戏，还将刘盈做了筹码，反将裴郎一军。也不知是从哪里打探的消息，就同之前的陈家兄弟一样。 别管他了， 谢景行说道。 请帅的折子写好没有？ 写好了。 高阳皱了皱眉。 可是你真的确定这一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？而且你这头计划那边还没有收到消息，万一不同意？ 照我说的做。 谢景行站起身来。回到沈府西院屋中，沈庙换下衣裳，刚把头发也拆了，就见白露匆匆进来说道。 姑娘，夫人让你去屋里，有事要商量。 年关已过，快开春了，因为沈信同文惠帝请命在定京多留半载，罗雪燕也过得轻松不少，可劲儿的给沈庙买衣裳打首饰，要不就是让沈秋带着沈庙吃喝玩乐。有的时候沈庙自己也觉得被沈信夫妇当作是纨绔子弟养了。沈庙将头发随意挽起，就到了罗雪燕的屋中，一进屋却意外地瞧见沈信和沈秋也在。瞧他进来，罗雪燕连忙拉他在身边坐下，问道， 今儿娇娇出门干什么去了？ 沈庙让白露和霜降留在屋里，若是有人问起来，便说出去逛了，随意逛了逛，路过快活楼，给爹和大哥带了几坛烈酒。 不愧是爹的乖乖。 沈信一听眼睛都亮了，他道， 这定京的酒亏钱，腻歪歪的，哪里算得上酒，还是烈酒好，痛快。 沈秋也高兴啊， 妹妹想得周到， 就知道喝酒。 罗雪燕白了两父子一眼，说道， 那些东西下人买就是了，娇娇管他们俩作甚？ 你这夫人。 沈星又不高兴了， 都是娇娇的一片心意，下人买的能和娇娇一样目光短浅？ 沈妙如今难得和他们之间关系和缓亲近，沈星高兴得很，便是今日沈妙买两坛子清水回来也能乐得上天，自然要反驳罗雪燕的话。 目光短浅？ 罗雪燕斜眼看他， 夫人息怒，我这臭小子是目光短浅。 沈信一巴掌拍了沈秋的头一下。罗雪燕懒得看着两父子耍宝，看着沈妙说道， 哼，娇娇，今日来呢，其实是有一事想和你商量。 啊，娘请说。 分家的事你也听说了，想来再过些日子就能分出去，我和你爹也想清楚了，得重新买个宅子，倒是看了一处，城东有处宅院不错，可以买些仆妇下人打扫伺候着，只是…… 罗雪燕看着沈妙有些为难， 从前我和你爹去西北将你留下，觉得有沈家人护着你也安稳些，如今一旦分家，倘若我和你爹你大哥再离开，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守着一个宅子住着不安全，也怕别人胡说八道，所以娇娇，你愿不愿意和娘一道去西北？ 沈妙微微一怔， 妹妹，西北可好玩了，没他们说的那般夸张，住在小春城里，那里依山傍水，珍禽异兽也多，到时候哥打猎能打出白虎皮给你做披风呢。 胡闹！ 罗雪燕笑骂道， 你妹妹一个姑娘家要白虎皮做什么？ 沈秋挠了挠头， 那还有矿山，宝石可大了，妹妹也可以做首饰。 沈妙微微笑起来，她本来还有些犹豫，因为留在定京城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可是听闻沈秋这么一说，倒是对西北小春城有些向往起来。谁不想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呢？谁愿意每天睁开眼睛想的都是如何算计别人？沈妙心中微叹，便随着去一回吧，只要去这么一次，大不了明年回来后不去就成了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沈妙点了点头。好啊，我也很想去见识见识。罗雪燕松了口气，沈信大声笑道， 我就说娇娇肯定会同意的。嗯，回来这么久，你看娇娇何曾嫌弃过咱们武夫啊？ 妹妹妹妹， 沈秋也激动， 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的那些兄弟，他们都知道我有个妹妹，从没见过你呢，还有外祖一家，出生起后你就没见过他们，这次去一定认不出来。 罗雪燕的娘家就是西北的镇关武将，只在沈庙出生的时候赶过来一回，后来因着远隔千里，这些年竟没见过。沈庙垂眸，上一世罗雪燕死后，罗家就和沈家断了往来，沈庙本就和外族一家感情不深，以至于最后罗家是什么下场他也不甚清楚。不过想来以梅夫人赶尽杀绝的手段，也总有法子让傅修仪不放过罗家的。又说了些话，直到时辰晚了，罗雪燕才赶沈庙回房休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